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这个美国选战呢，就随着 Donald Trump 即是这位风云人物逐渐，如果如无意外就怎样退场的了。但是同时呢，即他就是掀起一个叫抽干沼泽的呼声。当然这个整个抽干沼泽的过程，有一些 QAnon 这些非常极端的阴谋论的网站呢，就有种种的传闻推测什么这些。但是我哋睇嗰啲事實咧，就的確係呢一個沼澤裏邊啊，即係呢個所謂嘅 deep state 肯定咧就有呢個叫大數據嘅呢啲咧社交網站啊，帝國壟斷型啊嘅集團啊，佢哋嘅所作所為咧，而家咧係暴露於世界，就係危害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因為一個重要嘅指標就係當年。德国女总理默克莱夫人、法国外交部长、澳洲代理总理和欧盟很多个国家都看不过眼出声，是纷纷指斥这个美国的 Twitter 和其他这些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王国是迫害或者叫封杀 Donald Trump 的网站的时候，即是欧洲这些呢比较理性，你说他理性又好，说他中和又好，终于行到出来呢，企出来呢是去谴责。那么呢，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的功劳了，即是他是牺牲自己你可以说话令到他自己的 Twitter 就被人封，然后呢这个世界在冷战以来个个都以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是美国总统，但是当美国总统的那把口是被 Twitter 封了，同埋正如几个星期之前我哋亦都是谴责的，就是美国总统讲嘢都被 NBC 等三间电视台呢是去消音的时候呢，这一个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咁欧洲领袖产生警惧呢是好正常的，因为呢个佢哋估唔到呢，原来喺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霸权大国嘅领袖之上，唔系上帝喎，仲有一个权威呢系可以揿住佢。即系罗马帝国嘅时候呢，原来喺凯撒大帝上面呢唔系宙斯啊，唔系呢个天神宙斯啊，喺天神宙斯同凯撒大帝之间仲有一层呢仲有一层嘅权威，可以连凯撒大帝讲嘢都咁声。呢次呢默克莱夫人呢，你话佢扮嘢又好，虚伪又好，迟来的呢个平反呢个又好。呢个好特别，同埋呢个非常重要，历史上我认为嗰一日系转捩点嚟。就卒之呢就引领到香港。我哋其实几年前已经开始讲呢个大数据社交网站 Facebook 同埋呢啲咁嘅手机 WhatsApp 系有问题嘅。嗰时呢全世界都隐约觉得有问题。但唔知道呢系咁大镬。因为呢我哋呢喺2000年上下嗰、那个千禧年千禧虫嗰度捉虫嘛，讲由电脑嗰度呢系走过嚟 laptop。laptop 过到嚟呢呢个叫手机。你记唔记得喺2000年、2004、5年嘅时候呢，嗰、那个世界好美好，因为呢而家若打开个电脑有一样嘢叫电邮，系咪呢个电邮一声声过去好快呢就会有回信，咁呢取代咗邮局。电邮之后呢跟住呢就仲有一样出嚟叫 ICQ。ICQ 呢就系唔需要电邮呢，直情喺个电脑度呢系同咁两嘢同人通讯。好啦，直至到乔布斯 Steve Jobs 呢个撒旦出现，系将全副嘢搬咗落手提电话。咁开始你就发觉呢，原来嗰啲后面呢你每一日通讯乜嘢人物去边度，卫星定位同埋你嗰个朋友群组，原来啲资料呢係喺晒一个总部嗰度嘅。咁呢个 awareness 呢，我諗大约出现喺2013、14年之间。但嗰陣时呢仲未知道咁大镬嘅全世界。 好啦，但系跟住原来你嘅资料就会化为数据，原来呢个数据系可以互相卖啊！所以因为呢个大约喺五年前，全世界啲网民啊或者手提电话嘅用户开始讨论，咦？点解我多咗一啲广告嘅？咦？点解呢个多咗我执啲嘢过嚟嘅？咁原来第呢个阶段咧，你先觉得原来你啲嘢咧系俾人卖打包卖咗俾保险公司或者摆咩？未啊未啊，好啦，咁都未至於。好啦，到最後而家你終於大鑊啦。 喂，陶生，你講緊成個過程咧， 我講過就係人身安全有問題， 靚妹仔俾人氹落火坑嘅過程嚟嘅喎。 係啊， 嗱開頭咧就叫你去啊跳下舞，好啊， 冇錯， 唔使錢嘅， 唔使錢嘅， 請你飲嘢嘅， 身心健康， 係啊， 係嘛，著件校服，白衫白裙，孭住個書包， 係啊， 放咗學， 唔使錢。请你去玩， 就有蛋糕汽水， 嗯， 跳下舞，系咪？跟住唔系喎，个 party 越开越夜，吓，有埋自助餐食，同埋有好多同学仔，大家聚埋，呢个叫围炉取暖，系嘛？然后第三步，咦，越夜咧就越快乐，啊，跟住咧饮俾杯酒你饮下，仲所谓饮食啊嘛，饮饮下又醉醉地。嗨嗨地咁嗰陣時你都翻屋企嘅，由第四階段你發現咧離唔開啊，開 party 啊，嗰個哥哥仔喎， 你個朋友圈啊嘛， 你個朋友圈同埋帶你入去個朋友圈嗰個叫阿詹士喎，生得又靚仔啦，係嘛，又有型啦，揸架電單車啦，然後咧開完 party 咧，佢又載你一程喺後面咧攬住佢嗰條腰啊，然後咧佢就喺。尖沙咀旺角風池電掣啊，係令到身為學生妹靚妹仔嘅你呢係有一種啊飛上雲端嘅感覺啦，由到最尾突然間有一晚飲完之後不省人事，到第二朝起身衣衫不整，發現呢你嗰個胸圍呢就解開咗放喺張床，然後一望咦嗰、那個尖士呢就赤裸上身着条牛仔裤咧，就对住块镜咧，系喺度睇紧 show。哇，咩事啊？咁咩事？乜你唔知咩？哦，我咁会负责嘅，唔紧要。有咩事咪揾家计会咯。咁妈咪知道点？唔系你唔讲咪唔知咯，傻女。 唔系最重要开始，由你第一日落嚟开始咧，嗰条数咧其实系要找噶。 系啊。 不过我帮你俾住先。 系啊。 咁而家开始咧，你出嚟做。 系啦， 就做到你还晒条数为止， 冇错啦， 一样咯。而家 咁而家咧，你嘅网民啊，你经过呢一次美国大选，原来你知道咧，你系要出嚟捞，系要入火坑。如果唔系咧，你条命咧就俾呢个姑爷仔咧系攞埋。嗱，今次系抽干沼泽，就系我哋全世界要多谢 Donald Trump， 系暴露咗呢个叫靓妹仔误入火坑嘅。超级骗局，骗局系咪？呢个骗局咧系比庞氏骗局同埋2007年、2008金融海啸嗰个借嗰、那个叫做次案啊嘅金融骗局咧系大100倍。 咪仲有？ 因为影响到每一个人嘅人身安全。 仲有啊，你成个人生同埋记忆啊，因为下一步咧，你都知好多嘅，无论相啦。或者是影片啦，再唔系你任何你喺网络上面嘅经历咧，呢啲全部摆晒上云端。呢、這个云端咧，其实到今日为止你都唔知喺边嘅。 咩叫云端？边嚿云啊？ 边嚿云啊？ 吓、 啊，即系呢样莫喺个储存嘅设备越嚟越便宜，或者系网络嘅速度越嚟越快之下咧，你嗰、那个。掌握你呢个记忆同埋人生嗰个权威咧，可以一夜之间咧， 同你起清， 系将你删除， 系啊，同埋删除， 好恐怖噶， 所以你成个人啊，吓嘅定义啊，系化为一堆数字，然后咧呢、這个数字就系你嘅灵魂，就系、是、你嘅前世今生，储咗入去云端咧一个狭小嘅空间。而呢个空间系唔系掌握喺你自己嘅？ 我最近有个朋友咪系咯，佢个电话突然间死咗。佢諗住買返另外一部電話可以恢復，結果搞咗一個禮拜，佢只係攞返其中一小部分，佢大部分嘅回憶同埋記錄係完全消失曬， 喺 somewhere， 但係你 reach out 唔到， 係 OK， 真人真事。 嗱呢、這個呢就係隨住拜登同埋民主黨復辟， 因为这个邪恶的数据帝国是资助拜登上台的。 嗯。 跟着呢，虽然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位战士啊，Donald Trump 是很勇敢咁咧，披荆斩棘咧，系出嚟咧，系想击倒同埋咧暴露呢个帝国，但系佢暴露到，但系冇办法击倒。 嗯。 所以咧 ，Donald Trump 咧，我认为将会系历史上最伟大嘅美国总统，或者系之一啦。我唔敢讲话 the only。广告翻嚟再讲。这个大数据邪恶帝国呢，就是这个沼泽那里呢抽干了水之后就浮面了。 嗯、 至于其他的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呢，希拉里是不是因为干犯这个谋杀、啊、是不是同这个奥巴马有一个、啊、向、恐怖组织、啊啊、买反卖武器的一个代理公司、啊、这些呢我不敢说是完全虚假、 嗯、 是未证实的。 嗯 okay?嗯、 我哋而家讲咧证实咗嘅嘢， 嗯， 就咧呢、這个数据啊，就成为啊暴政啊嘅最忠实盟友， 嗯， 這个咧你要睇翻咧而家当代一位即系、就是、最负盛名嘅思想家 Harari， 佢系写嗰个叫 Homo 系咪嗰个叫直立人啊，系嘛 Homo Sapien 啊，系嘛，个唔系卡西根。他而家咧就最新有一篇文章就系讲 why tyranny 系嘛 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 如果我冇记错就，但我好耐之前咧睇过，佢话呢个暴政啊同埋呢个数据咧，即系呢个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之间佢有一个共同点， 嗯， 就系呢两个咧都中意咧系控制嘅。即是说 Facebook, Twitter, WhatsApp, end up 呢全部你会发现它不是提供平台那么简单。你们初呢即是这些很纯情的书院里就以为去 party 是一个平台，好像是一个平台那里呢、聚埋一些呢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原来这个 party 呢是一张网来的，它一收呢它不是平台啊，佢系断头台啊！佢一收咧，佢系一个咧机器嚟嘅。呢、這个机器一收咗之后咧，你天罗地网你走唔甩。 嗯， 嗱，而家呢个狰狞面目一出咗嚟。 嗯， 仲有 they are talking about 人工智能下一阶段。 嗯， 所以啊，嗱，你而家咁样样咧，我想请问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呢啲普罗大众，你而家揸住个手机，你识得左闪右避？一阵话 Facebook 唔可靠啊，搬去 MeWe， 一阵又话咧 WhatsApp 咧卖咗啲嘢俾 Facebook，Facebook 咧就卖啲嘢俾中共，所以走啊走鬼啊，走咗去 Signal。咁你觉得只要有一个大数据啊嘅庞大嘅天网罩落嚟，会有一忽同埋有一角啊，嗰、那个大数据嘅 territory 啊系落土嚟嘅咩？喺个大数据嘅王国里边啊。是会有任何你得到自由和私隐的 promise land。 近日呢很多人就转去 Signal 啊或者 MeV 啦，咁啊鸡飞狗走啦，咁啊亦都有新闻去卖咗 Signal 而家嘅老板，其实以往都系卖咗 WhatsApp 俾 Facebook 嘅， 系啊， 一手一脚， 系啊， 代咗过百亿嘅， 系啊。 咁啊而家当然 Signal 好似落土啦，即系等于当日嘅 WhatsApp 咧冇事发生㗎， 系 当初用嘅时候用得好开心㗎， 系 啊。咁啊！但系难保你将来 Signal 亦都系另外一个 WhatsApp 啦。 喂，你而家个 Signal 系当初卖 WhatsApp 俾 Facebook 嗰、那个， 嗯， 咁当然佢卖嘅时候，佢唔知 Facebook 咧系会里边咧有啲嘢会过底俾中国或者第二啲外国势力， 嗯， 咁佢而家当然可以好清白咁讲，我唔关我事，我另外开一档， 嗯， 但系佢都系人嚟嘅， 嗯， 佢结咗婚未啊？ 嗯， 娶咗老婆未？个老婆系咪中国人啊？又或者佢会唔会卖咗之后佢好有钱係咪到处买岛买游艇，然后去下莫斯科，跟住呢又去下第二啲国家啊，嗰啲接受一啲呢大鱼大肉啊，有呢个美女啊啊名酒啊嘅招待，跟住返咗嚟佢会唔会揸住一份意向书，一个投资入股书，然后就话哦嗰、那个国家有一个好庞大嘅市场，不过你唔使驚， 我会同你咧安置一个安全系统。 嗯， 但系再过得五年咧，你嗰连条底裤啊，又系俾佢偷偷地剥埋。喂，你有咩保证啊？ 系冇保证，其实最简单系你放弃呢啲社交媒体或者 只能够网络， 因为咧即系侥幸我咧完全经历。是没有电脑的年代，开始有 Apple IIe， 跟着 80386， 跟着开始有 56K 的宽频， 是 不是宽频 ,56K 的上网，我完全经历了由没 有。因为你是60后嘛。 我60后嘛。 现在我讲。 所以我完全可以回回去呢，在屋企接电话或者用回一部。是啦，用回一部最基本的非智能电话 ,Nokia 3210, 我完全用过晒。 或者 Ericsson。 是那些年代。 甚至 Motorola。 冇错。 甚至呢个都唔使用。 唔用都得。 去士多啊，借电话。 是啦，去返借电话。我都习惯，因为我完全成长于那个年代。我亦都有心理准备，在未来可能会放弃智能电话。变返我可能我十零岁的时候。 咁大镬啦，当你呢放弃咗呢个返返固网嘅时候。嗰陣時你行出報攤有好多選擇，報紙雜誌嗰度已經冇曬啦。 嗯， 然後你去戲院裏面有公餘場有早場啊，個幾人次一張飛又冇埋啦。 嗯， 然後咧嗰陣時有好多樓上書店啊，喂，有呢啲實體啊嘅知識嘅經濟來源係可以咧， 啱啊， 補足啊你嗰個知識真空。嗯、但係而家嗰啲全部砌低曬，嗰啲咧佢書店、報紙、雜誌、戲院。嘅內容就 sucked into 係俾呢個咁嘅手機咧，呢啲數據咧係吸咗入去。 係啊， 然後你放棄呢樣嘢咧，你原來行出去原來發現啊，係空虛一片。 嗱，咁有兩睇嘅，因為咧事實上咧，呢個世界仲有圖書館，仲有實體書店嘅，雖然少咗好多。 咪所以多呀，好彩 Donald Trump 出現得早咯。如果佢十年之後啊，我啲公共圖書館冇埋啊， 嗯。 你知唔知啊？公共圖書館可以到時候減縮空間啊，呢、這個減少營運成本啊，由幾年幾月之後啊，嗰啲書全部收埋啊，又啲書全部數碼化，又為可以成個中央圖書館搬上去這個百度啊， 梗係啦， 你仲死又話俾你聽，搬上百度啊，到時中港一體化。 有時我回心一諗，我哋需唔需要咁多資訊咧？我哋需唔需要咁多數據咧？甚至需唔需要咁多知识呢？ 系啊， 啊呢、這个真系 呢个老问题嚟啊！ 系啊， 知识系需要嘅。 咪而家喺网络时代额外嘅俾我嘅， 我哋讲咗啦嘛，绝大多数揸住个网络唔系去寻求知识啊嘛。 系啊， 呢、這个喺十年前已经出嚟， 同埋佢附带嚟嘅嘢太过 绝大多数人用个网，你睇下周围啊，系睇无聊嘢噶嘛，娱乐新闻啊嘛。是吗？边个同边个有路啊嘛？边个喺的士嗰度嘴边个，然后俾人影到，然后摆上去啊嘛？你唔系用个网络嗰度正正经经 Wikipedia， 然后我度搜寻一个叫爱因斯坦到底相对论系乜嘢？呢、這个系万中无一噶嘛？或者香港啲名校啊，高材生要考 IB 嗰阵时就会睇呢啲咯。99%唔系啊嘛？咁你个人类咪愚昧化啦，集体变成丧尸咯。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呢个夏拉雷咧就警告，喺近几年来咧，普罗大众同媒体咧就不断听到啲名词，首先就叫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跟住咧就是、一个咧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唔知系乜嘅叫 blockchain。然后呢有一个 term 叫 genetic engineering， 跟住呢就人工智能 AI， 同埋另一个呢就叫 machine learning， 对不对、跟住仲有一啲叫 multitasking， 诸如此类。当呢啲嘅名词开始涌现而成为一啲知识嘅精英呢，到处喺度比 talk， 同埋呢係自以呢个时代尖端嘅形象出现嘅时候呢，同埋咧话俾你听，将来十年系一个潮流，同埋佢自己咧扑咗落去做嘅事，呢、這个你要警惕啊。 嗯， 当然你见到呢个肉身喺你面前啊，呢、這个青年企业嘅偶像，好似二十几年前嘅朱克伯格，你会觉得咧，哇，佢好后生啦，好成功啦，好有创意啦，哇，而且咁细个就掘到第一桶金啦，佢系好容易即刻成为年轻人嘅偶像。视之为咧，创业啊，自己嘅典范，跟住就开创潮流咧，就系嗰啲名校嗰啲父母啊，就话喂， 要讀就係讀呢將來讀啊，讀呢兩科噶啦。第一咧就係、IT 啦，係嘛？跟住你直升呢個叫做MIT 同埋呢個 Stanford 啦，一係咧就做呢、這個投行啦，就讀 financial management 啦 ，business studies 啦。係咪呢個十年來，包括香港啲報紙嘅專欄，嗰啲中環公關嘅專欄，係咪 sell 嚟 sell 去都係講呢兩份嘢？ 嗯， 係嘛？然後就話俾你聽。呢两份毕咗业啊，边个边个个朋友中环精英个仔啊，喺呢个牛津读完，又过去呢个美国深造，而家第一份工起身咧就已经系200,000一个月，但我哋唔好唔记得，20年来喺香港发生过两宗外籍人士嘅谋杀案，一宗发生喺阳明山庄美林证券嘅一对夫妇。这个呢个外籍的女精英杀死她的老公 ,ok? 阳明山庄又判了呢应该是终身监禁。另一宗是一个剑桥毕业的英国投行基金经理在庄士敦道一个豪宅就杀了至少两名印尼的还有呢这些南亚的妓女。将条丝塞咗落去嗰个箧嗰度，当然东窗事发。呢两个外籍人士都系金融嘅精英，而家正在赤柱服刑。十年来咧，我睇到呢啲新闻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少少唔妥，因为咧呢啲咧犯事嘅人咧都系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咧系人所仰望嘅高收入人士，来自华尔街，佢哋嘅工作同。这个金融管理和 IT 有关。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就据说就压力大因为他们求情的心理报告。是吧这个呢总行那里要逼他们交数啦。还有这行呢我们被告知呢就会 burn out 的啦。你不要看他27、28岁就已经年薪几百万甚至1000。这份工最多都是做到30岁尾的啦。是吧因为呢再顶不顺的啦。日以继夜当你这里香港收工的又等伦敦开市。是吗喂当你见到有这些人是成为杀人凶手的时候呢就应该闻到一阵糯味。不是说他两个人的事而是他的环境和工作性质和这么高的学历怎会做到这些事举一反三即正如连续两宗的中大和港大的大学教授杀老婆而已。这些呢在60、70年代你是听不到的你有没有听过那时候那些谋杀案、 嗯、 是基层人手做的嘛是吧你看到粤语片都知道啦大天椅那些马仔啊是吧那些呢黑社会啊谋财害命啊冇钱啊这样但是现在不是、那知识阶层呢是走向犯罪、 嗯、 而且不少、啊 嗯 是吗 反而呢我就留意不是只是这些谋杀案啦、嗯、我就发现很多网络上面掀起很多的、欺凌啊或者是青少年呢、 嗯、 在那些朋辈中间呢受到即是 bully 啊。 是啊 但以往的 bully 呢就在学校里面的欺凌呢就是即兜个兜面 啊背角你啊或者少少肢体 啊甚至啊即是问你要攞钱啊呢种啦几十年来都系咁啦但而家唔系㗎嘛。 你唔知嘅。 而家系表面上大家系嘻哈哈但系一放咗学或者喺另外一个空间嘅时候呢你会变成网络里面嘅小丑啦或者系你嘅个人嘅图像啊私隐啊所有嘢呢会俾人攞嚟开玩笑啦。咁其实好多学校或者好多其实老师都处理过好多网络欺凌嘅情况。这些反而是我们叫做 invisible, 即是你看不到的你不知道你看那些新闻就教大学教授啊、嗯、中环精英啊 爆出来就看到啦你看不到那些是不是就是这些咯 看不到那些是恐 杀那些呢 是啊 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小孩竟然给手机 online 做这些 很多十零岁自杀成日都说什么功课压力啊又成日都说父母又没给压力他啊又没失恋啊 给压力自己啊 其实里面呢你见到没问冇迹象嘅我肯定背后係喺网络上面发生 的。因为个细路仔个中学生个手提电话父母入唔到去先生入唔到去得佢一个。而合 between 佢同埋个云端 即係 between 佢同埋後面掌控你嗰個數據嘅暗黑勢力。 嗯， 係咪？即係好似啲細路仔喺幾十年前麥當勞啱啱開嘅時候，點解細路仔對麥當勞上癮呢？就係佢拉個父母入去咧，佢食麥當勞嘅時候，佢見到有個麥當勞叔叔，麥當勞叔叔咧扮到小丑咁樣，同呢個五歲嘅細路仔，佢有一種 mystic language 嘅，佢嗰種肢體語言啊，玩嘅遊戲啊。 而家嘅年輕人都唔會俾你父母進入佢個網絡世界啦， 佢唔會俾嘅， 唔會俾你知。 你闖入去咧，佢同你死過 嘅。係啊，所以。有出咗事，好多父母百思不得其解，又话我细路咧就品学兼优啊，又冇感情问题啊，一路以嚟咧佢都好开心啊，你唔知咩事，根本背后喺网络发生嘅事，你系一窍不通。 系，譬如一个细路仔自细咧系有遗传嘅皮肤敏感， 嗯， 咁咧成日凹痕，或者凹痕咧成日搽浸油，咁然后佢自细原来一年级已经俾其他细路仔咧系笑佢啊， 嗯。 咁啊，笑下笑下，佢翻，但系佢翻到嚟，佢唔讲，一路咧自细就大，跟住咧，如果啲同学欺凌佢，就会咧近距离偷偷地影佢身上边拗，有时拗损咗嗰啲啊，然后放大喺个群组度传嚟传去啊，咁令到个细路仔自细受到精神压力或者自卑，就唔敢讲。 嗯， 嗱，你啊唔敢讲咧，你啊学校呢啲咧就唔系唔知，唔知咧就唯有问政府攞啲钱整多几个社工。啊、希望社工可以 unlock 啊佢嗰个心事，但个社工都系三十几岁或者廿几岁嘅姐姐，啊同佢讲咧最多咧系氹到佢讲到少少，佢唔会俾呢个姐姐或者社工哥哥进入佢嗰个手机去分享某啲，因为佢个手机群组里面分享全部系嗰啲咧佢自己嘅部族啊，呢、這个英文叫 tribalization 啊。 喂，禁止啊！ 豬朋狗友或者咧， 普遍咧，即系我都老，我都唔识噶啦，分身无数， 系 即系根本有无数佢自己嘅唔同嘅身份， 嗯， 喺个网络里面存在， 系 啊、嗯，可能佢有一个系好学生嘅身份，有一个可能系佢神秘嘅一个衣服嘅身份，有一个系佢隐藏嘅性倾向嘅身份，系嘛？即系呢啲唔同嘅角色咧，喺个网络里边咧，你系永远唔会知道嘅。 所以一个心智未成熟人走入个网络咧，就好似我哋睇好多嗰啲詹士邦电影或者警匪片，一个人入咗入一个咧密室，呢、這个密室有好多块镜啊，李小龙、猛龙过江咪一场戏啊， 最后嗰场 嗰啲镜啊，有千百个镜，而你唔知道咧嗰、那个石坚匿埋喺边度，砰一枪你打烂呢块镜。裂咗，但系咧周围幻影啊，平衡幻影啊，仲有千百个呢啲幻象。 嗯， 到最尾你俾镜里边嘅幻象重重包围。 嗯， 然后咧发出对方发出一阵笑声嘅时候咧，就四周仲有喇叭有回音。 嗯， 喂，呢个系一个魔幻嘅境界嚟嘅。 嗯， 而家你谂下，细路仔五四五岁啊，就已经开始俾啲大数据同社交媒体制造一个咁嘅精神魔像啊嘅迷宫啊。 嗯。 然后佢埋喺呢个环境嗰度大啊，吓你话得唔得人惊？嗱，呢个咪就系美国而家最紧系呢个，一个十八岁嘅少女叫 Helena Duke， 嗯， 佢话只不过佢喺个嗰、那个诶嗰啲网络短片定系咩睇到咧，佢一月六号走去抗议白宫嘅人里边有佢个阿妈同埋佢个舅父，啊，咁因为佢阿妈咪咧就自本来系拥民民主党嘅。近年咧就轉咗立場，就變咗擁 Donald Trump。 嗯， 咁佢同佢阿媽喺屋企嘅關係係唔好嘅。 嗯， 咁一見到佢阿媽咧，即係呢個靚妹係 Helena Duke 咧，佢本身係狂烈咧，狂熱係擁護阿拜登同埋何錦麗。咁咧見到個老母走去嗰度抗議咧，於是就呢、這個咧舉報，向呢個 FBI 用呢個網絡舉報，話、拉我老母啦。拉埋我舅父咧，佢哋系暴徒，而家咪拉晒啊！ 嗯， 拉晒咧，咁佢阿妈嗰份工咧，当然即刻炒鱿鱼。据说佢阿妈系大学嘅教职员。 嗯， 炒鱿鱼啊！咁呢个系 Helena Duke 咪冇人帮佢交学费。 嗯， 于是咧佢就喺个网络度咧系发动众筹。嗱，我大义灭亲，为咗消灭 Donald Trump 余孽，我将我个老母，即系个妈咪同呢个舅父，我同佢咧划为敌人。然后举报嗱，而家但系我而家冇钱，我需要几多钱？哇，变咗网红啊！ 喂，而家咧佢系网络嘅名人，佢嗰条 tweet 咧 吓 就转发超过八万次， 系 咁啊！而家众筹咗咧系数以万计嘅钱 吓 啊，俾佢因為佢讀書啊，同埋咧即係生活啊咁樣。咁所以咧，而家佢咧變成一個網絡嘅 KOL 嚟。 係啊，嗱，佢阿媽到底係有冇參與暴動？ 嗯， 而家被 FBI 拉咗，但係起碼都未審訊，係咪？ 嗯， 未審訊未定罪，佢阿媽同佢屋企人，我哋而家唔知發生咗咩事。 嗯， 但係而家佢阿媽同佢屋企人咧，就已經咧係俾佢落咗鑊。 嗯， 兼而個倫理關係即刻 break down。然后佢可以呢是面向世界众筹就得到呢另一笔的金钱。这件事说明什么？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仔女举报父母。但是那时仔女举报父母呢跟现在不同。那时你是没有钱收的。个党呢，个中共呢，个党组织最多送本呢，送一套无损给你。是吗？但是现在 Twitter 呢个诱因更加犀利，你可以因此而发达。嗱，你话对于18岁呢啲心智未成熟，系咪有样学样，个个睇翻嗰段片，然后督个老母出嚟？点解要咁去做？因为拜登而家上台，民主党里边有人发起要咧号召要追杀 Donald Trump 嘅内阁，即系帮过佢助选嘅嗰啲人。 嗯， 要佢哋咧系冇得捞。 嗯， 要佢哋咧系喺华盛顿里边冇定期。又要佢哋咧係逐出一啲醫生啊、律師啊呢啲咁嘅職業。 嗯， 嗱，你話美國而家係大鑊？ 唔係，佢話 FBI 係喺個 Twitter 裏面叫人舉報。 FBI 參與叫人舉報。 係啊， 然後 Twitter 咧就唔會刪除呢種嘅 hate， 呢種叫咩嚇？叫做 hate messages。 嗯， 就喺度 promote 緊。所以我話由1月6號開始嘅美國已經同以前唔同。正如7月1号立咗国安法之后嘅香港，我哋都讲过系同以前唔同。广告翻嚟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所以呢个系 Leonard Duke 嘅，即系个姓啊冇姓错，真系姓笃啊！啊，呢个天意啊，系咪？所以而家变咗，个个都变咗呢个叫本笃十六世咧，就大镬噶啦！即系而家美国率先沦陷啦，丧尸化，佢哋自己唔知道，然后声大夹恶。嗰集拜登好多嘅选民，嗱，我希望佢哋极少，我而家我唔知道，因为咧，你喺个网络度咧，呢啲极少数咧系可以发大变做多数。 嗯， 明明系呢个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我哋都知道喺美国系边缘。但系佢个创始人喺胜选之后，竟然够胆去拍门，就话俾拜登听：我同你 call 咗6000万票出嚟嘅。嗱，呢度得人惊。当佢咁讲嘅时候，会有人信嘅。 嗯， 系咪？所以咧，任何一啲咧墨水咧，放在个网络世界咧，系会扩大，然后里边真假不分，多寡咧亦都无从知道。 嗯， 但系佢会成为一种势力，呢种势力喺 Twitter。同埋別有用心嘅政權或者咧勢力喺後邊啊操控之下，係咪？ 嗯， 就會咧越發越大，然後弄假成真。 嗱，如果咧睇翻去年啦，關於呢個 BLM 爆發嘅暴力啦嘅事件咧，其實好勁啊！即係一啲即係年中嗰時統計咧，全美國咧發生咗差唔多5000次。 係， 另外咧死咗成都成幾十人， 40多人。 係，咁呢啲咧喺主流媒體裏面雖然有報道， 佢係 play down， 但係撳得好低。 係， 而包括咧有一班我記得係持槍嘅 BLM 咧，係自己成立一個自治區， 係 行過咧係要收錢嘅， 係 即係變相收陀地啦。嗱，但係嗰啲咧都係咧。主流嘅媒體咧係輕輕帶過嘅啫， 冇乜嘅。但係而家我都收到一啲短片咧，就係、是、專門剪輯1月6號嗰集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有曬蒙太奇啊！ 嗯， 一開頭嗰啲又長胡鬚嗰啲人唔人野獸唔野獸喺度嗌口號，跟住咧就展現佢集中只係佢哋咧去毆打一啲反 Donald Trump 嘅人。 係啊， 3分鐘。 嗯， 呢段短片唔話俾你聽，兩個月來黑命貴。在几十个城市造成40多人死亡， 嗯， 就话俾你听，嗰3个钟头里边系有4个人死亡，然后将呢件事无限放大。嗱，我哋一早都警告过，你信唔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 嘅主流媒体，或者你会唔会完全相信？ 嗯， 嗱，呢个又一次考验。如果你跟住尾喺后边咧，就话 1月6号这个暴动啊，点点点啊，Donald Trump 发动啊，所以而家拉晒佢哋啲人啊啱啊。你又一次咧，就俾呢啲左交媒体咧系操控思想。嗱、我唔系话叫你咧系完全 reject 啊，唔系啊，唔系啊，跟住我就信另外嗰边啊，唔系。但你再见到而家呢班人系有心压抑一啲，另外咧系强调另一啲嘅时候咧，你就要喺个内心啊，喺个大脑啊，嗰、那个相信个机制嗰度咧系踩壁力，唔好住 ，OK。I'm not convinced yet. 我仲想知道更多啲嘢，就唔好盲目跟住后面，如果唔系死梗。係咪？所以我不嬲都话喂，呢场选战我自己对于 Donald Trump 同拜登之争，我係从来冇将香港或者为边两个嗰、那个边个 candidate 系撑香港，边个 candidate 系帮香港反共，我唔考虑呢个因素。我是一路咧讲高嗰个因素，就是呢个叫意识形态，同埋呢个自由同埋极权之争，嗰、那个系仲高嘅层次，是高于中国同香港，系呢啲唔同华人啊，嗰啲大陆人喺呢个美国嗰度，因为佢哋反共啊，所以撑 Donald Trump 完全唔同，系咪啊？ 系啊，以民主之名嘅而家嘅专制统治啊嘛，而家。嘅新嘅美國嘅形態 係啊，嗱當然唔係叫你話即刻話拜登呢個係魔王，唔好住 ，OK， 係嘛？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就係要保持獨立思考。 佢可能都係另類嘅白手套嚟嘅， 你唔知嘅，而家唔知道，但係好多人唔驚，確實呢個出呢、這個傾向係嘛？所以叫獨立思考同埋呢個叫邏輯理性係咪？我哋呢度十年八載都咁強調，係咪啊？啱唔啱啊？ 係。啊，梗係啦，我哋啲邏輯 聽翻曬添。